赛事运营总监苏小周说， 目前的周边的活动我们已经开展的呢，就是一个是我们的家庭日，还有就是我们的进校园活动已经陆陆续续在开展，然后现场呢还有一些这个亲子游戏，让更多的小孩和家长参与进来。 对近日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校园性骚扰事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旭梅再度作出回应，凡是触犯师德红线侵害学生的行为，坚持零容忍态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教育部目前也在着手长效机制的建设，希望能从制度层面入手做一些工作，来保障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近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教师陈小武性骚扰学生一事作出回应，引发舆论的持续关注。连日来，除了北航事件，又有其他高校大学生公开举报遭到教师性骚扰事件，部分高校的学生还发联名信呼吁尽快建立性骚扰防治机制。一年一度的北京市体育工作会议18号召开，市体育局局长孙学才表示，北京将以举办2022年冬奥会为契机，大力推广冰雪运动，提升竞技冰雪竞争实力，推动大众特别是青少年冰雪运动的发展和普及。孙学才透露，北京将在今年举办首届冬季运动会，建立青少年冰上和雪上训练活动基地，持续举办北美职业冰球联赛等多项世界级冰雪赛事。此外，市体育局还将以市民快乐冰雪季为引领，在大众当中普及和注实冬奥群众基础，将会培养4000名冰雪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全市开展大众冰雪锻炼等级标准的测试活动，为进一步规范消费者滑雪行为，为安全滑雪提供保障。近日，在北京乐成国际学校的报告厅内，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副总监杨福庆用英文深入浅出地对19大报告进行了专场宣讲，台下100多名外籍老师和100名中国老师听得非常认真，并且不时地记录着听课的内容。据了解，应乐成国际学校众多外籍教师的要求，市政府新闻办专门为外籍教师组织的19大报告专场宣讲，也是本市首次为在京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员举办的19大报告专场宣讲。在2017年上半年进行的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北京一家教育培训机构承诺考试保过，然后以无线电传送答案的手段组织考生作弊。18号上午，房山法院开庭审理此案，10名团伙成员被控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试题罪。去年3月11号，全国教师资格证考试日当天，警方在不影响考试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在房山、丰台、昌平三个考点场外，将组织作弊的李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当场查获，起获大功率发射器5台、耳机作弊器170个、显示屏型作弊器60余个。由市网信部门携手相关单位共同为广大网民奉献的春节网络文化大餐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据了解，春节期间，市网信办将会与北京市各个区的宣传部门、网信部门紧密协同，组织网络媒体加大对各区传统庙会和非遗民俗等传统文化节日展演的网络传播，网民足不出户也可以感受到传统的庙会文化。此外，还将持续开展冬日温暖照片和短视频展示活动，组织网站推出专题专栏展示体现人间温情和城市温暖的影像。今天11时19分，迎来了农历24节气当中的大寒。专家提醒说，此时节天气依然寒冷，公众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民谚说，大寒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今年大寒正始于四九的第三天，它是一年当中阴阳转换的重要时机，也是冬天结束春季到来的转折点。过了大寒又是一年，大寒也是一年的最后一个节气，又赶上年关将至，浓郁的年味也开始弥漫，人们开始忙年了。那么在这个大寒节气当中，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民俗需要我们大家去了解呢？进入到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何杰，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师大二附中教师，北师大基础教育研究员，北京中小学名师工程实践导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特等奖，北京市师德标兵。何杰老师从教25年，常年担任班主任，实现着用我的生命状态影响学生的生命状态的教育信念。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教师何杰。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寒，我呢就和大家来一块说一说大寒的事儿。大寒呢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一般来讲呢在每年的1月20号前后。所谓大寒呢，就是天气啊冷到了极点，就是最冷的时候。即使天气最冷，我们中国人民呐，都对未来抱有希望。在上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说的小寒，小寒有三候，这个大寒呢也有三候，等候的候，候什么呢？一候鸡乳，二候蒸鸟立即，三候水泽腹坚。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在大寒节气当中呢，就可以准备孵小鸡了，哎，这就是候鸡乳，就可以孵小鸡了。还有候什么呢？候蒸鸟吉利。什么是蒸鸟呢？就是那些猛禽，那些鹰等等。那这些鹰们呢，因为它处在这个冬天呢，不太容易找得到食物，所以呢处在它捕食能力极强的状态，它要在这个严冬当中去捕食这个猎物来抵御严寒。那这个水泽腹坚是什么意思呢？是指在这个一年的最后五天当中啊，这个水域当中的冰啊，它就一直可以冻到水中央，就是那个时候的冰是最厚的，是最坚实最厚的。这时候孩童们呢就可以尽情的在河上溜冰。所以呢这是大寒的三候：一候鸡乳，二候蒸鸟立即，三候水泽腹坚。我们在大寒我们就等候着这样的日子。天气虽然冷啊，它是一年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实际上当大寒过去以后，这种漫天大雪之时，其实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春天离着不远了，丰收也将不远了。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请和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周末好，我是张征。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呢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高考语文名师来，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申一老师。申一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嗯， 另外一位是新晋加盟的啊，我们的杨洋老师，欢迎杨洋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嗯，我们的经典阅读亲子同乡真的是已经陪伴了大家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啊。我们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是和大家来品读一部又一部的经典文学作品。那么进入到了2018年，我们呢也要变换一种方式和形式，因为呢即将是进入到了寒假了，很多的朋友呢都想利用这样的一个假期很好的提高一下自己的写作水平。那么这个作文呢是一个输出的过程，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讲的阅读是一个输入的过程，你如何把输出和输入完美的匹配在一起是一个非常有讲究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开启一个新的话题序列，我们叫做读出三人行之题出高分。那么这个题实际上我们指的就是作文题。我个人感觉讲到读题特别是作文题，我们说都离不开阅读。 这个我想这一年来这个节目它也有一个隐喻，我们先读、嗯、读了丰富的经典，然后呢我们在同学们休整的时候需要释放了，我们就开始说写的问题、嗯、那至于作文题，那作文题有很多种。如果简单的讲，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就有这个高中学生或者初中学生哈，那很容易就说出来，比如说命题作文，然后材料作文。那这里头命题作文我们如何把这个题几个字儿的题，一个字儿或者说一个词或者说一个短语给它发散到一句话，一句话呢给它放射出一个情景，这本身就是考的他的想象能力和整体的这种构思能力。那么这个是随读产生的，所以我特别爱说的一句话叫一切的语文问题都是阅读的问题。因此我们要解决作文，我想呢我们不旁逸斜出，我们不分出好多的什么立意啊什么的，我们只说读题，只要读清楚题，我们的作文在原有的水平上就应该有所提升。 嗯， 这是我的想法。 哎，其实刚才您说这个一切语文的问题都是阅读的问题， 嗯， 其实还可以说的再广一点，其实对于很多其他的科目来讲，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这个高考来讲，其实有很多其他科目的问题也都是阅读的问题。 对，所以插上这个翅膀就是阅读的翅膀。 对，杨洋老师有什么样的看法？ 然后刚才申老师和张老师说完了以后，我个人感觉啊，就很多问题都跟高考语文的这个作文有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说，看题啊，它并不是 reading 啊，就是读这个题，完成阅读朗诵的工作而已，而是关于你对这个题是如何去认知和理解的。也就是说，思考这个题目的方法啊，认知它的能力才是我们最需要去提高的。如果这样说来的话，其实语文是一个非常好的去训练我们思维能力，那么以及扩展我们眼光的方法。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多数问题都可以通过扩展见识和提炼思维来解决。语文可以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语文这个科目。 就是很重要一点，还有就是咱们讲了那么多的经典作品，那这些作品也完全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作文当中。 嗯，好的。那么除了我们节目内容上啊发生了一些调整，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暂且称之为叫读书三人组啊。之前呢是由我和申音老师给大家去解读了一部又一部的经典文学作品。那么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加入到了杨洋老师，我们由两个人变成了三个人。这样的话，对于一个作文题的这种解读，应该说那就是一个多角度、多思路、多维度的这样的一个解读了。 对，就是我们更丰富一点，从二人转变成三人行嘛。 嗯， 那每个人看这个事件哈，那他的想法不一样，因为咱们本身人生的积累、阅历啊，包括个人的性格啊等等，这些都不一样，那都有利于我想听到，因为我们只是讲题嘛，我们不分析文章，所以说呢，听到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会感受到哦，那激发了他们的想法，就哦，我也有我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是最开始的激活的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谈谈咱们这个大家都经历过高考，当年自己写过的那个作文的题目。我先来，我是1999年参加的高考，所以呢那一年的高考的作文题我的印象肯定是最深的。 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因为当时我是在高考阅卷99年、 啊、莫非您阅到了我的试卷吗？ 有可能。 当年我们的高考作文题叫做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 这个题目我估计当时写的时候啊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真的是把它就是 当成了一个，就是当成了考试去写。但实际上后来你再去想，其实这个作文题目真的挺有意思。我记得，对，当时我记得我写的是，我说如果我们移植了纳粹头目希特勒的大脑，移植了清朝末年慈禧太后的大脑，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现在的世界，包括我们现在的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很感兴趣，就在这儿。我想你当年的这个作文应该分不低，因为我不是在阅卷现场，一天要阅好多好多篇这样的作文。那么移植的呢，相对来讲比较多的，还是那些这个正面的哈，就是自带发光的那样的这个英雄人物啊，或者说优秀人物啊，移植他们的记忆，然后就背书，就背他们的这个记忆的这个特点啊。那么我从这儿一看，就是一个阅卷老师的眼光，如果当年张征你的作文出现在我面前，我说哎，这孩子有想法，有想法在哪儿呢？就是你说的不是记忆，而是移植，他要有一个他的记忆到现在的社会要有这么一个穿越的过程，而穿越背后呢，那他这个思考的中心点应该是你啊，你对社会的了解，你对你移植的人物的了解，再一个呢，你找到那个点也很新鲜。我说了，别人都是正面的，你说我说说纳粹的记忆，说说慈禧太后的这个记忆，那这样的话呢，我从我的角度再去审视他们的行为对于这个社会，对于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啊，所以说，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读过你的文章啊，但如果是我现场去批阅的话，至少你在选材上，在立意上，我会给你高分。 所以我就现在一直在想啊，如果我们今后每年阅卷结束之后能把这文章给你，我觉得是一特别美好的一个记忆， 是的， 和一个纪念啊。 就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题目啊，我印象也特别深，因为我当年读书的时候呢，我的语文老师经常在课上讲这个题。我自己当时听到老师讲这个题的时候呢，就谈了很多角度。那么随着我个人做高考语文的教学呢，我也有一个新的想法哈，就是首先这个题目中的名词记忆的概念，我们应该如何来界定它？就是记忆是你留存下来的对某一些事物的印象吗？那么记忆会不会直接影响你对一个事物的判断呢？对吧？啊，那么第二个就是，其实记忆移植，那么这个逻辑在今天已经出现了嘛？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百度可以搜索大量的内容，那这些内容其实就已经成为我们身体或者大脑扩展的一部分了。当我们手里面拿着手机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这种知识，然后记忆没有在我们的大脑中，但是它已经放在我们的手上，你可以随时去获取，去检索它嘛。你比如说14年天津卷就出了一个题目，叫做记忆的芯片，说如果你插上这样一块记忆的芯片，然后你的大脑中就记录了所有的古诗词、物理公式啊什么这一类的，那你看从某种角度来说，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记忆的移植那就已经是实现了嘛，只是它一步一步的会从我们的手上，然后到我们的视网膜的后面，到怎么这个贴在皮肤上，然后最后可能就植入到大脑之中了。那么你拥有了这样的记忆，那你的认识会不会就一定进行改变呢？比如说我们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来自于历史课本的，但是我们的历史观是不是就会跟课本完全一样呢？比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每一部电影的这个票房的这种高低，那么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的对于那些明星的评价，其实都是别人把这样的知识、这样的内容然后灌输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大脑之中，但是我们的认知是不是跟这些新闻媒体完全一样呢？所以当众声喧哗的时候，当所有的记忆的内容到达我们的大脑的时候，其实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但是我们自己还是有一套认知记忆的方法，筛选记忆的方法。 杨洋老师说的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套做法。 所以这个我们单纯从题的角度，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讲看题啊，我们不说这个文章怎么写的话，单纯从题，99年的题堪称经典，所以咱们叫经典阅读。99年的题那是全国，当时是全国 一套卷子的，一片赞誉之声，很难有说高考作文题出来大家都说好的，一般都会挑各种各样的毛病，都说好，而且呢那一年涌现出来大量的满分作文。那么就北京市而言，这个好像是，我不知道是有几次哈，但是那个是至少我了解的头一次，在北京青年报整版登出11篇高考满分作文。 那么从这个印象中，就是说突然之间高考打碎了他那种原有的板着面孔，说一些好像跟我没有太大关系的道理，而变得呢更加接地气。而且我觉得这个题目它相当具有前瞻性，现在尤其是北京高考的题，它考的都是这种想象类的作文，那和现在的假如记忆可以一致，那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它跨越十几年，它这作文题依然是流行题，依然是好题，这就很了不起了。 嗯，而且我记得最近这几年是不是有一道相似的一道作文题，应该不是咱们北京卷吧？ 他刚才说的那个天津卷嘛，记忆芯片。 哦，记忆芯片。 北京的去年的模拟题也有一道题，就是说删除痛苦的记忆，那痛苦记忆删除，那实际上它也是由记忆来看你对你的生活的那个理解啊，你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对，而且这道题如果搁现在去写的话，我想很多孩子会不会写成一篇科技作文？ 有可能 对吧？因为刚才杨洋老师他在讲的时候，我忽然间想到之前去年有一个新闻，是说现在这个人类的医学发达已经可以 换大脑了 ， 对对对， 对吧？ 对对对，但那个实验是这个不太成功，因为它是在死人身上实现的嘛，对吧？而且它是没有那种真正的科学领域的权威机构去做认证的，他最后这个手术的批准也是这个医生只是获得了家属的认可，然后就去做这个手术。 反正就是这个老题它还能焕发出生机啊，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就是99年的孩子哈，他不会想到说我要去搞一个什么科技创作，不敢把这个科幻文写上。但是现在可能就会大量的涌入。而且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时候高考还是7月份呢，天可热了。考试之前7月6号，我的学生上学校去找我，当时我都放假了嘛，哎，跟我聊，我说老师，我这个作文写点什么呀？我说都现在了，你还说作文写点什么？我回家看点什么书啊？我就瞎跟他聊啊，我说你看点什么书？我说你看看那个当年有什么朱朝晖飞黄。啊，这个朱朝晖是一个陕北的青年，他骑着摩托车飞越黄河。然后我说你写写那个，我说你看看中国女足，应该是啊，女足当时在美国，99年 美国世界杯拿了亚军嘛， 对对对啊，玫瑰碗的那个场地。然后我说你看看那个时候还有那个轰炸驻南大使馆啊，许杏虎、朱颖这些烈士，我说你去看看他们的事儿去吧。我说你别看其他的了。结果后来等刚才不说北京青年报有这个满分作文吗？我一看有一个说我拿着手术刀。然后我移植朱朝晖的这个记忆，然后呢看他在飞黄的时候哎怎么体会到华夏儿女的这个这种骄傲啊，移植许杏虎朱颖烈士的记忆，移植女足姑娘的记忆，然后最后我收起手术刀环游世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和平的呀，自由的。我一看名字就是那天来跟我聊天的那个孩子，所以说倒不是说我让他得满分，我是说那个时候其实就比较开始提倡我们关注自己身边的世界。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先聊到我当年的那个作文题，我们稍后时间段呢让申一老师也说说您当年的这个作文题，还有杨洋老师啊，咱们都说说啊，之后我们再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就是最近这几年给大家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个作文题目啊，实际上也是非常有代表意义的。好了，那么我们这个时间段呢先暂告一段落啊，整点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天空无声无息，我看不见你风吹过的记忆，前的眼泪一滴落下，竟如此。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是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对作文题进行有效的审题，写出一篇漂亮的作文。 对，有题里就能出高分。 是的。好，那么刚才说的是我99年参加高考的时候的这道作文题，叫做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说说您两位当年参加高考的作文题吧。 嗯，我说吧，那咱们 先说申一老师的。 对对对，嗯，咱们无形当中把年龄都暴露在我是1991年参加高考，哦，我参加高考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挺不幸的，就那两年一个大作文一个小作文， 嗯， 后来全国就一直是大作文，就后来北京才改，嗯，我那个两个作文，一个作文呢是圆，让你根据一个圆，圆呢你可以想到什么，想到月亮啊，想到这个磨盘呀，啊，说你能想到这个圆是什么，写一篇小作文。还有一个大作文叫做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那我觉得这两篇作文题很有意思的在哪，一呢就是我们说大小作文啊，这个等于是91年啊，这是多少年前了，20多年前就有这种形式，那他考察的就是学生不同的这个思维点了啊，一个是你的想象能力，你的描写或者抒情的能力。那我当年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我印象中就是别人可能都写到月亮啊磨盘呀，啊，什么跑道，其实跑道还不是圆，是个椭圆啊，嗯，我是一低头啊，那会儿啊高考查的不是很严，就是饮料是可以带进这个考场的，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那种易拉罐，那是相当的珍贵的东西，平常家长都舍不得给孩子喝，然后考场的时候呢一看参加高考都买一瓶可乐呀，买一瓶什么的就放在脚底下，实际上家长这不是就是添乱嘛，这个， 嗯嗯， 但是当时不知道啊，好多人脚底下都放着这么一个小可乐瓶啊，然后我就从这个考场上的这个可乐瓶啊，这个圆写起来的。我记得当年我的这个作文是满分的，嗯，我想，嗯，当然了，可能跟你自己的这个文字有关系，也跟让月月老师应该是眼前一亮，因为我们没离开考场，就写考场上发现了哪些圆啊，就从这个写起。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嗯，我说的这个作文题，近墨者黑和近墨者未必黑，那这是典型的一个辩证的思维，嗯，啊，凡事它没有绝对，那你树立一个观点，那同时你又能够自圆其说，而这样的辩证思维的作文题，后来就包括现在也非常受欢迎，上海应该是连续4年啊都是这个类型的了。嗯，那我想这个就咱俩赶上这两年哈，91年和这个99年，嗯，我们一看呢，我们的作文题引领时代潮流，一引领了20多年。 嗯，确实是，而且您那个时候大小作文到后来有出现大小作文， 嗯， 然后像您刚才讲的说这种辩证思维的这种作文题目，最近这几年实际上也经常出现， 对，经常出现，而且非常提倡学生有这样的思维能力，嗯，而我那会儿就受过这样的锻炼的。 杨洋老师，你也暴露一下自己年龄呗。 啊，好吧，啊，就你要暴露一下哈，啊，但是我觉得比较尴尬的就是我已经不太能够记得起来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考的是什么作文题目了。当然我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我虽然知道我是哪年参加高考的，而且我最后考的还凑合，但是呢就是我题目印象不是特别深，嗯，我估计可能是考场的时候太紧张了， 我觉得也可能是这个题出的没有让你兴奋起来， 对，嗯，对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理由啊。然后再加上有可能就是我觉得这种记忆是覆盖式的，就我每年都讲这种高考作文的题目，所以我印象中最熟悉的就是我自己一年一年给学生讲新的题，然后尤其是这几年的题目呢都和时政有特别紧密的关联，每一年高考作文题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嗯，然后升华出几个题目来，然后我那年考的这个题目呢大概就跟社会生活关系不是特别大哈，那个而且再加上我前面听到这两个题呢就是张老师和申老师讲的这两个题都有特别强的前瞻性啊，然后有什么科技感啊，我后来这个就长大以后我重新认识一下这个题目，觉得这题目里面可能包含着一些什么人生方法啊，这样正好拿出来的时候呢，嗯，跟大家一起 先给对听众朋友说一说什么题。 嗯 材料是这样子的哈，啊，一位老妈妈有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染布店老板，一个嫁给雨衣店老板。老妈妈整天担心下雨天呢染布店那边生意就会不好了，晴天的时候呢雨具店那边生意又不好，每天这样担心。后来有人对她说，你真幸福啊，无论是下雨天还是晴天都会有生意，那个老妈妈就乐得不得了了。请以快乐幸福与思维方式为话题写篇作文，这是2004年的全国卷是吧， 哦， 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零四年。 我的印象啊，这还不是你的这个作文题。当年全国有四套作文题。 对对，我是全国四卷嘛。 嗯，他这个是全国一卷的，但是他这几套卷应该是差不多。要不然呢，就是你应该怎么有快乐的心态？ 嗯， 然后你做的那四卷呢，是怎么分析人的不快乐的心态？ 对对， 总之 是镜子的， 重新出发。嗯。 其实这个题目的话也挺有意思的啊。 好， 我只能说也挺有意思的，至少就是每年我觉得是这样啊。 嗯， 就是每年在这个高考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在作文这个题目当中，前面给你一串的一个叙述的一个小的故事啊，或者一小的背景啊，其实挺好玩的，总比就是给你一个题，然后让你就去写，摁那儿就写，感觉要强得多。因为你有了这样的这个背景资料的话，其实你是有话可讲的。 就是要是按现在的角度讲，比如刚才杨老师讲的这个小材料，你觉得他是让你有话可说吗？他给你摁住了。快乐幸福与思维方式，这老妈妈思维方式一改，她不就是快乐幸福了吗？那我想那个年代的孩子，虽然我不太熟悉了哈，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孩子他一定会，就包括现在的绝大多数孩子也会说，只要你改变了思维方式，你就会获得快乐和幸福。那现在呢，我想更容易异军突起的就是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你快乐幸福，但是快乐幸福它还有更多的成立的条件， 对， 就这样思考才完整。 嗯， 对， 至少你不会写的话，把材料抄一遍也可以，对吧？ 哎呦，不少孩子都是抄材料， 疗慰一下自己受伤的幼小心灵啊。 因为这个题目就其实本质上它是想让你把快乐、幸福和思维方式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嘛。它是希望就是用这样一种因果的方式直接来写，因为思维方式转变，所以你就会获得快乐幸福，因此请你转变现在的思维方式，对吧？ 嗯，其实我换一个思维方式要鼓励你一下，这个你做的题也不错。我们这个北京就这一届的18届的高三海淀区的期中考试的作文题就叫自制力与个人发展，它实际上指向的那一般的孩子哈，大众化的孩子，就是因为有自制力，所以个人就发展的好啊。但是其实呢，个人发展还有很多很多别的因素。 对， 嗯， 所以这个题目中内涵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关联性并不等于因果关系，这在我们语文作文教学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关联的两个东西，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前因后果。你就比如说这个太阳升起来了和鸡叫。虽然是关联，但是他们其实并不是因果关系。可是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建立这种因果，对吧？比如说我发现一个同学天天在那打游戏，打王者荣耀，然后成绩还特别好。其实这两个呢只是相关性，但并不是因果。很多同学就把它当作因果看了，说所以我也要因为打很多王者荣耀，所以成绩就会特别好，对吧？ 最好也不要有相关性。对，你说这忽然间我还想起来了，我们这一周在做节目讲评的时候，之前做过一期节目，两位老师肯定也都知道，去年家长陪孩子写作业，写出心梗来了， 对对 啊，然后我们的点评老师就说，这个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是因为陪写作业他得了心梗啊，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因果关系。 其实他是从思维方式上来讲，有一种说法叫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它不是原因。就像17年年初有那个翻那个墙进到那个老虎洞里被老虎雅戈尔宁波雅戈尔动物园的那个事儿，然后大家就说高票价使得他被老虎咬死了，实际上是高票价让他不愿意买票，不愿意买票他又想去看，然后他就翻墙，结果他翻到老虎洞里，结果他被老虎咬死了。那这就是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它不是原因。刚才我们在讲说一切的语文问题或者很多的问题都是这个阅读的问题，那我想呢，作文问题里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关系，学生要学会建立起关系， 是的， 关联。 过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爱我的爸，爱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不是要反抗，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嘟嘟嘟嘟嘟，老师我想吐，好想哭，啪啪啪啪啪，老师背书好白痴，你这回说你要滴滴。 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那么我们呢，刚才呢也分享了我们现场三位的当年参加高考的作文题啊，但是都是比较久远的事情了，最近的事情也是2004年的事情了，对吧？ 对对对 对，但是呢我们很高兴很骄傲的说，申遗老师那一年和我这一年是引领潮流引领时代的这个高考作文题目、 我输了、 那咱们说说最近这几年的高考的作文题吧，是吧、因为我想我们的同学们，如果要是你去做备考的话，肯定是以最近这几年他的这个作文题为基础去进行备考的。如果说到最近这几年北京高考卷的这个作文题，我印象最深刻，因为我是一个地道老北京，我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写老北京规矩的， 2014年 的那个老北京的规矩这一道题目印象很深，然后再有就是隐形的翅膀，我一直我在想，我说这个09年出题的这个老师是不是也张韶涵的粉丝啊？选了一个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我知道我带我飞，飞过绝望。 北大校长都唱那个《隐形的翅膀》了， 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杨洋老师，实际上他一直特别关注的，就是当年很多的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 对， 他会对当年的高考作文有引领性的作用。那应该是10年的，就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对，就是这几年的这个作文题，我印象还挺深的。 但是就是从我个人来讲，我比较提倡的是，就我们关注社会，其实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思考。如果我们说发生什么政治事件，然后我们就想作文会怎么样，那这样的话，学生依然是不会写的。 有点投机了啊！ 我记得这个10年，明确的一个家长给我打电话说：“老师，今年那个总理都说了，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说我跟孩子都讲了，我说总理说过这句话，但是他孩子作文依然成绩很低，就是你光知道这个题没用，你得知道你怎么写，你得怎么想。 那要说到这几年的高考作文题，两位老师从你们专业的眼光来看，哪年作文题觉得出的特别巧特别妙？ 我觉得哈，这几年我个人首先一点，我喜欢北京的符号。虽然呢它不是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它不是一道完美的题，因为有一些觉得这是北京的地方保护主义呀、而且那年我也参加高考阅卷，它特别有意思，它就是那个时候它不是随机的，它还是一本一本作文盯起来的，那么会把考生的信息都盯起来，但是呢一个曲线啊，那这一本肯定就是一个曲线，这个不会打乱的。然后你翻这一本，你就发现这三十篇作文的一本吧，这一本里说北京的符号是大头，我想那这是评估的学生，还有北京的符号是栗子，那这就是怀柔的，哎，还有是西瓜。这本大型的，然后这本大部分都是中关村啊，那本大部分都是王府井啊，就它的地域性特别强。但是好在呢，我觉得这个那看高考题，为什么我对他印象深刻，就是他突然之间让孩子们别去讲那些虚无的道理，你首先还是关注自己的生活，从自己身边，如果你身边发生的事情，你身边这些有特点的东西你都不知道的话，那你的作文写的永远是这个，写的再好也是镜中月，也是水中花，这不是你的能力，这是你应试了。那之前我们再梳理一下，02年北京高考考的是规则，当然它是从不同的角度，02年是韩日世界杯啊，考规则，03年我印象太深刻了，那是第一年高考提前到这个6月份啊，那这个北京发生特别大的事情，非典， 对， 当时我们就想，就是复课的时候哈，就是现在想起来就眼含热泪，真的是那种情况，老师和学生，当时我们是一个大班，但复课的时候要求一个大班必须分成两个小班，老师得同一个班讲两遍，然后要求所有的老师和学生上课必须戴口罩，我们真的是一个月没见，停课嘛，然后戴着口罩大家就见， 啊，就是特别紧张。然后结果02年我们说出什么不能出非典，能出什么呀？结果他出的是转折啊，因此很多学生其实转折都写到了这件事儿。就是这件事儿，那你其实读题的时候，你想他转什么呀？他主要就是当时宣布北京双解除的时候啊，真的开心啊！上街在广场上不认识的人就握手拥抱，就太高兴了。那这个出了转折，然后到04年的时候呢，考的是包容。05年，其实05年我印象也比较深刻，因为05年他这个题直接就说说安，啊，安全的这个安。而05年是第一年明确的提出要写议论文的。那么这个当时我记得是《新京报》的一个记者采访我，我还说我说这个挺意外的，我说明确的，因为有的之前都是文体不限，你写记叙文写散文都行，然后我说这个结果他说议论文，让很多不擅长议论的孩子啊就比较吃亏啊，我说他们就会容易懵。那后来那个记者，我觉得现在上网上我还能找到这篇文章，说申遗老师说一看这个题目他就懵了。 记者就这样、 对，就是之前一直在说之前一直在说的都是那种精神啊情感呀、到06年一下子就落到身边，是就是一个北京的符号、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接地气了、 对 吧。林阳老师呢，你觉得哪些作文题印象特深？ 其实我个人感觉吧，首先我自己对于高考语文这个题目的认识，大多数都是从两个维度来看的。然后第一个呢，就是从人文的角度啊，从人的精神啊、感受啊、生活呀 这个角度来看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题目它的那种关联性一定是深刻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这就好像我们前面就申老师谈到那个，就他当年参加考试的那个题目，不是近朱者未必黑，或者说近朱者 近墨者必黑 或者近墨者必黑，对吧。当然从科学角度来说是必黑的嘛，对吧，因为分子原子之间肯定是有这种转移的。所以我自己从这两个角度来进行高考解析的时候，感觉很多题目其实出的都非常有新意。即使没有新意的题目呢，我们也能够从现实和未来的角度找到新意。就比如刚才谈到的这个10年北京卷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觉得你看在题干的逻辑上，它真的是建立了一个纯粹的并列级关系，不是因果关系。就你不会说因为脚踏实地所以仰望星空，它就是让你探讨人做两个动作之间的关系，对吧。那么仰望星空往往意味着就是追求理想啊，脚踏实地往往意味着就是什么踏实勤奋啊、对不对。这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感觉很常见的教育逻辑了，就是我们应该这样来面对生活嘛，要有理想，然后要脚踏实地认真去做事儿，对吧。那么解释有很多角度可以去解释，如果我们去看那年总理说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站在一个更高的格局上，让我们重新认识这句话。当时总理在这个北大做演讲的时候就讲呢，说我希望年轻的同学们能够多看一看星空，那么能够多关注外面的世界，不仅仅是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所以你看，就总理在这个里面就他还谈到说，我们这个民族一直以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民族，我们现在应该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所以就这个里面包含两个思想角度，我觉得作为我们普通人其实很难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第一个就是他告诉我们，星空的意义可以去指现实生活，现实生活是巨大的星空，每一个人都是会独立发光的星星。那么而实地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学里面，在象牙塔里面做学问。所以你看，这跟我们一般的解读其实有特别巨大的差别，但这个解读非常生动形象，就是告诉你星空和实地其实可以被理解为现实和知识，那么你如何去把这两个之间关联在一起。那么再有一个，就总理告诉我们他的前后顺序你也可以重新思考。我们以前总觉得就是认真做事儿，然后再仰望星空啊，这个才是一个关联关系。但总理告诉我们应该先仰望星空再脚踏实地。就如果我们这个民族一直以来都是踏踏实实的勤勤恳恳的，这个民族固然呢会受到大家的认可和赞美了，但是我们要抬起头来，很多事情就是你只有看到远方，你才知道如何去走好现实中的道路，对吧。就一个人心中有星空和大海，他无论脚下是坎坷的荆棘还是寒冷的冰霜，他都能够毅然决然的去慷慨向前，这就说明理想的这种感召力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这个样子。一个人他就是苟苟营营只关注于眼下这一点挣钱的事情，他不可能去 规避生活中的困难，面对生活中的诱惑。一个国家也是一样，如果它仅仅是在一些很小的这种利益上面，它就很容易出现纠纷争执，对吧？那么破坏了和周围的这种合作关系，它也没有办法有一个长期的发展。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就像我们在公司工作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你跟你的领导发生矛盾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领导要为难你，领导他真的是站在更高的格局上和更高的资源，关注更多的利益的关联性，他可能就是看得比你多，你要承认这个现实。所以有机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去认识更丰富的关联关系，那么看清楚这个社会生活更多的矛盾的点，我们也可以用新的方法重新认识到我们自己如何生活哈。所以我个人感觉，当然就是我觉得每个题它都有它的这种有意思的这个地方，关键在于你如何用有意思的头脑和思维方式来重新认知它。 嗯，你看，我跟申一老师我们俩都听傻了，你要把他那个刚才讲的这一大段听打下来当成一篇作文，是不是也能拿高分了？ 对，他就表现了他的一个他的这种利益和思考嘛。反正我讲，那主要是我们是引导我们的学生，你看到之后你怎么想啊？我们涉及到的其实不同的孩子他会有不同的角度，如果他没有这个高度怎么办？没有这个高度我们降下来，你就是普通的仰望星空和脚踏实地，那你再说好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你要小新鲜一点，比如我说那我能不能仰望实地脚踏星空，我拿这个实地代表踏踏实实勤勤恳恳的去干，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仰望的，因为这个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干反而不是特别容易。那我脚踏星空呢，我就把我这个星空说成是这个我的一些虚无缥缈的，我就 一拍脑袋就一个想法，一拍脑袋就一个想法，那这样的我们反而应该脚踏，对吧？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落实，就稍微换一点角度，我们不想特深刻的，比如说学生他没有那么多的人文积累和人文素养，他可能一下子到不了那个层次啊，那这就搞一点小花样小花招。 对，如果你辞藻没有那么丰富的话语句没有那么样的华丽的话，倒不如我们换另外的一种思维， 对， 兴许还能吸引我们阅卷老师他的这个眼球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三人聊嘛，我们在讲的是提出高分，我就看这个题，我哪怕我没有什么积累我也能想出高分，这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够达到的效果。 好嘞，那么我们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先暂告一段落吧，八点广告之后呢我们让两位老师咱们说说除了北京之外其实全国也有很多最近这几年的特别精彩的一些作文的题目啊。我们就看题，看完题之后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思维想法，我们能够写出高分的作文，过一会儿两位老师再给大家做详细的指导。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想起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是否知，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蛋蛋戴着墨镜去超市，蛋蛋妈说：“

那时候我这个愧字都不认识，折字也不认识啊。我说哇，太高深了哈、这么高深的作文题，然后能写出这样的文章，而且这个八个字，咱们回过头来一看，太合适了，是吧？就差一点就成功，然后都是试试，就不坚持到底嘛。然后再往后，你比如说这个图，我就仅说从图说起，图说高考作文的话，那么就开始有一个小孩摔倒了，社会、学校和家长都说三个字儿叫出事儿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让学生，你不但是摔倒的那个孩子，你还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问题，站在别人的这个眼光去看，那社会可能吃瓜群众太多，幸灾乐祸，你看出事儿了吧，是吧？哎，然后学校我教育你，你不听啊，而家长呢，那家长也可能，你就可以说家长括号什么样的态度，关心的、抱怨的等等等等，是吧？哎，这个时候就给了你很多想象的这个空间和思考的角度了。那我要再接着说图啊，三只猫坐在一起，只有一只猫去抓耗子，那两只猫他们都眼前有鱼，然后他们特别诧异的看着去抓耗子的那个猫，说都有鱼了为什么还要抓老鼠。那这个我想从这个两只猫的角度，从抓老鼠的那个角度，是吧？哎，从他这个表现出思想方法，甚至有些学生说，老师我能不能从老鼠的角度，我说反正这个有点歪，但拐拐还能拐回来。哎，也是。再包括这个最近的一次的漫画，一个孩子考100分和考90多分，考100分的时候脸上是个红唇印，考90多分的时候脸上是巴掌，那个孩子呢考这个50多分的时候是巴掌，然后考到60出小头就是红唇印。你怎么看这个作文啊？我梳理全国各地的满分作文，我就觉得特别漂亮了。它就不仅指教育的问题，还指评价标准。谁说这个做法不对呢？就是应该不同人不同评价呀。这要回到联系《论语》，那这就是孔子的观点呀，对吧？对什么人，我有什么标准去要求他啊？当然了，那学生跑的还是一塌糊涂，有的啊会发现那个巴掌比较大，红唇比较小。你看妈妈就温柔，爸爸就大，等等。所以说一个作文题，我们说读图都能读出特别先进、特别丰富，而且我就从全国各地的这几张图，咱们捋下来，这可是30多年的高考作文发展的这个历程啊，是吧？从最开始限定到某一个写作内容，到开始让你思考、让你分析，然后到多角度、多层次，到连你的正反，你可能都会不一样了。那这个是这个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另外，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04年。高考的复建卷，我每一次想到的时候，作为一个语文老师，我都心存温暖，心存希望。04年的复建卷就让你以人物或者文学人物为话题，哪些人物？孔子、苏轼、霍金、曹操、薛宝钗、东尼亚、桑迪亚哥。他作文都没限制，就你写吧。那实际上你说让学生写什么？写你熟悉的。那个时候因为没有明确要求要读名著嘛，那你写你熟悉的，你就必须读过什么作品才能写。 杨洋老师呢，这个全国卷里面您觉得哪个比较不错？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比如说16年浙江卷的一个题目叫做文章和人品。 文章和人品， 对，就是说文章和人品并不是完全的因果关系 啊， 那么它只可能有一些关联性。就是这个题目，当然它就会引导学生呢去就事论事、就人论人的去看问题和这个谈人事嘛，对吧？我们以前觉得什么人如其人啊，这个字如其人啊，然后人如其字啊，然后文如其人啊，其实呢这只是就是一种出现的特殊现象。那么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应该理性的看待一个人的文学，就是他的创作水平，一个人的人品，这是在一个社会规范下形成的道德模式。道德在不同的时代都会变化，文学的审美、文艺的审美，它在不同的社会层级里面其实也会发生变化。我觉得它能够非常好的引导学生们在进入成人世界的时候，对于社会规则、对于人情世故有一个比较冷性的认知和判断。所以我自己感觉很喜欢这个题，而且我觉得这个题出的是它真的是把学生当做一个成年人来探讨问题，这一点人文主义的尊重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是这样，如果要是有更多人有这种 辩证思维的方法，有这种批判性思维的话，实际上这个社会能够少了很多的愚昧。 而且就是说你会想，然后你的例子在哪里，那这就是平时我们上课的课堂的功夫就能借作文来反映出来。我记得张征咱们原来在讲到这个经典阅读的时候经常会说你要在文字当中读到你自己，那我想写作文呢，你要在作文当中去表达，去表现你自己。哎，你平常怎么看？那么平常我学什么？那我们说文到底如不如其人？你简单的举个例子，你说这面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那面是什么？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蓬舟吹去三千去。这俩作者是谁？同一个李清照。 对， 有些人就说李清照怎么了？变了态了吗？那你回过头来，你再深入进去，再去了解他的背景环境。 所以你要这么说，我越来越觉得，就是刚才您说的福建这个作文题出的是真 非常漂亮。 我国著名作家、教育家叶圣陶说，读与写的关系密切，善读必易于达到善写，善写亦有必于善读，二者皆运用思考知识，皆有关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知识，故而相通。由此可见，读书与写作之间关系密切，阅读是输入，作文是输出。如何将两个不同的系统有机统一？在阅读中，我们该如何进行思辨？这些思辨又该如何运用到我们的作文中呢？经典阅读亲子同行系列节目《读书三人行之提出高分》与您一同关注。 刚才呢，杨洋老师给大家讲到的是浙江 卷， 这一道题目啊，我们说的是这个浙江卷还有全国卷的一些个题目。我们接下来，因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最后利用这点时间，咱们跟大家从头应该是从02年吧， 02年自主命题 是吧，北京开始自主命题，咱们梳理一下，从02年开始到去年， 就是等于是从02年开始，我们只是拿北京作为一个例子来看啊，就是作文题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方面， 它应该是有一个趋势的，或者说有这种风向标效应的，大家可以抓住一些个规律， 对 啊，可以去准备18年的这个作文题啊。那咱们从02年开始说，申一老师。 其实之前我已经说过一些了，就是规则咱们看，就刚开始就都是命题，规则、转折、包容、说安，一直到06年的北京的符号，给你一个明确的题目，你照这个题目写。有人就说，当年北京出的就愿意，除了北京符号以外都笑话北京，说北京愿意出这个双音节的词，这几年都是双音节的词。然后当年上海呢，上海特别愿意出单音节一个字儿，那双音节的词容易写起来特别枯燥，单音节的词一不小心他都能看错了。我记得当年湖南考过一个叫早晨的早，好多学生看成旱，正好湖南大旱嘛，就感慨这个天气的问题。上海呢出了一个题其实很好，叫杂，结果这个学生呢杂文的杂，你什么都能放进去吗？学生呢他把这个杂字看成沙了，就写了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那从这儿虽然它是一个笑话式的东西，但是就是简单的单一的命题对学生思想的那种限制还有考试的时候一紧张可能会产生的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 好，到了06年北京的符号，07年 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对吧？就是 这太有诗意了，这一年的 对对对，我印象很深了，因为我其实是就怎么讲呢，叫08年入行吧所以当然08年入职呢，就等于说会对前面那几年的题目非常熟悉，因为那个时候你讲课就主要会讲这些题然后所以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当年经常讲这个题目，然后就发现我周围好多人讲这个题目都是讲非常优美的飘逸的散文但其实我那时候就开始跟学生讲说，你在考场上这种诗意的语言的发挥跟你平时的积累关联特别大，那么但是如果你作为一个文科的同学这种积累还是比较正常的，但如果你作为一个理科同学这个就有点就是不太容易求得了，那么而且我们如果用一个长远的眼光来看，你的高中语文的作文本身是为了你大学能够去 有一个学术研究的能力，写学术论文去做这种准备的。所以05年之后要求写议论文其实非常有道理，对吧？那本身高考就是为了选拔大学人才嘛。那你大学非常重要的出研究成果的方式其实就是学术论文，对吧？你写学术论文你需要有严谨的这种逻辑，然后有清晰的这种思辨力。所以细雨十一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里面包含的哲理是什么，然后你用一个清晰的逻辑去表述它。 这是07年。 对，还有08年 的。 08年其实就都跟那个英语联系起来了，他们英语都看过这个小短文。一个杯子里头装石头了，满了吗？没满。再装沙子，满了吗？没满。再装水。那08年其实那年的大事是汶川地震。好多人都扣这个压这个啊，然后这个四川的高考作文题干脆就是坚强，这题目就是坚强。北京呢是小作文，有一道小题是看着地震当中的这个钟表啊，大作文呢是这个。那你既可以写空间，你也可以写极限，你也可以写那它为什么能装进去，因为它顺序好。那我要先装水，那石头我可能进去水就出来了。哎，再谈顺序啊，也有人在讲什么样的杯子啊。这个时候北京就已经相对来讲比较开阔了，和咱们说的单纯的命题就不一样了。那我们在讲它的发展是什么，如果我们在讲找规律其实是没规律的哈。就是先前是命题作文，然后给了两年，大家就嘲笑北京啊，说一点文化的味道没有，文化之都嘛。就我们给你一个最有文化的细雨闲花的这个啊，然后呢我们再给你一个这种有着很多的深层思考的这个石头啊沙子的这个，就是两年材料作文，又出了两年材料，实际上是改变以前单纯的那个两个字命题的那个风格。 下边09年、10年，刚才我们节目里边都跟大家谈到过了。09年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10年呢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这10年的题呢，就是当年5月4号啊，杨洋老师说了，温家宝总理去北大做演讲的时候，有同学写了一个仰望星空，然后呢，温总理在后边紧跟着写了一个脚踏实地，就是这件事情触发的这一道作文题目。那后边呢，11年呢？ 11年啊，它也是跟时政联系起来的，但是就大家千万别认为我看了时政作文就好了， 对， 那你怎么会？我们就知道鹿特丹视频赛，但是鹿特丹视频赛怎么会想到它出到高考作文里头？它出现的就是你怎么看？有人说中国队把全部比赛的金牌都拿来了，那这中国队就是牛，竞技体育就要靠实力说话，然后也有人说呢，得让对方玩一玩。那对方就不玩，就赶上中国队自己的独舞了，也没意思。那这个就是在谈双方的这种交流合作嘛，是吧？哎，这咱们是一个共同体，这个视野就得扩大了。那么还有人说到了说，无论如何这不符合啊，就是你再想让对方得冠军，你也不能让球，这不符合公平竞赛的奥林匹克精神。那这个时候我记得我给学生讲的时候，我说虽然啊，人弗洛伊德不是说这个问题的，我说那你看我好，我就好，是吧？这个是本我。然后呢，再谈，什么叫字啊？有字就有他。再谈人这个，在整个的环境当中，我们怎么处理好自己的关系？这就是自我。我说要到这个精神领域，那这就是超我。我说你完全可以写一篇文章，叫《弗洛伊德看鹿特丹视频赛》啊，这个就相当神奇了。 对，那个题我印象最深就在于鹿特丹视频赛中国队包揽全部冠军这个事儿是几号出现的呢？是5月26号出现的。然后高考是6月7号嘛，所以就是通过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发现，就距离高考非常近的这个时间里面，它的题目仍然是有可能 会改。 我们后面会说到，就是去年说纽带的那个题目，也是距离高考非常近的这个时间。然后就是我了解一些什么内部消息，它最后就如何进行改变嘛，但我觉得这个题其实出的还挺有意思的。我自己还特别喜欢这个打乒乓球，是吧？就是体育运动这些东西，我觉得它是可以让同学们从体育运动这个事情的，然后往高看、往远看。你像当年邹总理不就说小球带动大球嘛，对吧？所以乒乓球这个事情对于中国来说是有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视角在这个里边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它的确在撬动大球，因为它是呈现你这国家强大的一种方式嘛。但是这种强大，它如果到了某一种过激的这种极致，就是全是你行，对吧？别人都不行，是吧？这个也会出现问题，因为奥林匹克精神，它还纯粹的和一个国家的 这种强盛之间有一些怎么区别，对吧？然后它还需要更多的合作呀。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就不是奥林匹，就不是鹿特丹世乒赛，我们横扫所有国家，而是说纽带，希望我们跟更多的国家能够关联在一起。所以从这个就是从高考的题目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在面对周围的环境的时候，这种格局也在发生变化。 嗯 嗯，是从这里头看到的这个格局啊，或者环境。 嗯、 但是我依然是我站在学生的那个角度想哈、 嗯， 他可能想不了这么高，而且得教他迁移，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鹿特丹世乒赛，他五月底做的，那就算不是五月底发生的这个事情，那某个同学他在班里头老考第一名，绝对的学霸学神、 嗯、 对于其他同学的学习有没有帮助、 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可以考虑嘛。 对， 咱们回到这个北京卷2012年呢，他就更加的朴实，到了讲老纪、 嗯、 一个这个铁路的那种维护员、 嗯、 安全员、 嗯、 每天呢要兼职走20多里的山路，巡行铁路，保证铁路的安全。 嗯， 2012年其实对北京来讲谈不上颠覆性的吧，但是它影响很大，因为那一年我们阅卷老师细说叫新高考作文运动，就打掉那些套作文、速构文，因为有太多的学生一看老纪啊、哦，几十年如一日，好坚持、坚守、负责，然后就开始背《感动中国》的人物，谁在坚守？哎，那实际上这个阅卷组就一定要强调说他们的这个坚守是不是一样，一定要就分析他的这个精神品质、 嗯、 而不是说简单提炼出一个精神、 嗯、 然后就自由的引发，是吧？那这个北京高考，那么我们会看到他慢慢的由那个虚的这个道理，到你开始关注自己的身边的事件、 嗯、 然后再到2013年啊，手机、 嗯、 是吧、 嗯、 然后2014年是张征你提到的这个、 嗯、老规矩， 老规 矩 就开始关注由道理、 嗯、 然后到讲人、 嗯、 具体的人、 嗯、 事儿，然后就到身边事了。 嗯， 而我印象特别深刻，当然肯定是印象深刻，就近三年的，2015年叫深入灵魂的爱，得进灵魂、 嗯、 啊啊！2016年呢，老腔何以令人震撼？它得是震撼。那么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一个由虚到实，然后从这个外到内啊，就是2015年和2016年就讲到了你得了解自己内心了，你不但要知道事儿。你得知道你的心、 嗯、 啊，那么这个呢未必一定是规律，但是我们写作文也是由我可以张嘴就说一个道理，到这个道理在生活中有什么应用，到这个道理真的对我的内心有什么影响。 嗯，那到了2017年，就是去年刚才杨洋老师提到的、 嗯、 说纽带。 嗯， 因为去年五月份的时候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嗯、对 您、嗯、是顺着这件事情来的。 我想是有深刻关联的， 还会有 啊、 嗯， 而且他题面里面就谈到什么经济啊、历史啊、文化的这种连接，对吧？啊，当然这个题目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这种认知格局的。那么他讲到这种经济啊、文化呀、啊、各个方面的这种关联，跟我们现实生活的联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么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来看，很多文化的东西，特别真实的感觉就是中国其实在走向世界，然后世界在引入中国。我们现在院线里面可以看到各个国家的电影，对吧？这都是文化上面的连接嘛，这种连接方式也启发我们今天的这种认识格局，就我们在学习某一种知识的时候也要考虑它如何跟现实生活紧密的关联起来，它都是以纽带的这种形式让学生更快的知道你的知识要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而且你的这种知识的连接也是跨领域的。你像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诺贝尔奖的评选，自然科学的这个获奖已经很少是个体的人拿到了，它不像文学奖个体作家过去可以拿奖了，但是自然科学奖往往都是几个国家的科学家，然后他们组合在一起共同分享这个奖金，这就说明我们其实生活在一个需要去关联的世界里面，因为知识的分科它太详细了。你像我们今天讲这个课都是不同领域的几个老师一起来讲高考作文嘛，然后我们用这种以前完全想象不到的这种方式连接在一起，然后呈现出一个好的节目来，这也是一种纽带，就是打破行业之间的疏离，打破文化、国家、民族、种姓之间的这种疏离，然后我们真正进入到一个地球村，然后每一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嗯， 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题的，因为我们叫读题嘛、 嗯、 啊，我们不说这个题里头可能会有哪些内容，我们如果就读题、 嗯、 这个纽带本身它应该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比喻类的作文题。 嗯， 比喻类的作文题就是你找到本体之后啊，就是它这个喻体你一定要落在比如说我的联系，那么它到底这个联系是什么。 嗯， 比如有的学生我不写一带一路行不行，我觉得太行了。 对啊，没错。 那这个我写到的这个建筑可能也是纽带，我写书籍也是纽带。嗯，那它重要点它不是这个什么东西是纽带，而是纽带到底连了什么。 嗯， 它连之前会怎么样，它连之后会怎么样。那这样的作文题，那我们一联系，这曾经高考作文出过什么，比如说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那我也得说这翅膀是什么，它的要求可能更严格一点。嗯，一定要隐形的，你看不见。嗯，而它实际上能够起到助你飞翔让你高升的这样的作用。而纽带呢，嗯，是联系连接。那我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我是不是不联系不连接没有纽带会怎么样。那我想就是把题目本身扩开了，是希望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能够有这个更多的想法。 嗯， 而不是说仅仅是我会怎么想。 嗯，对。 好，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给大家呢梳理了一下最近这几年北京高考卷的这个作文的题目，两位老师呢也分析了一下出题的这种趋势，另外也初步教会了大家怎么样通过一个作文题的这个审视啊，能够带动自己的这种思维，然后把它真正的落实到自己的笔头上。 对， 能够 写出，这个是我们的第一疗嘛。 嗯， 第一疗主要是一个点燃，是一个激发。就跟我们一上那个某个搜索啊，嗯，先出一堆东西， 对， 然后我们慢慢再挑啊，一点一点把跟自己有关系，跟真正结构一篇文章有关系的内容，咱们把它梳理清楚。 嗯，这就好比我们今天在搜索栏当中已经嵌入了作文题三个字，我们点下搜索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第二讲了。我们 有目的的检索。 对，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两位老师，我们组成三人组啊，继续围绕着这个审视作文题啊展开。下一期节目里边，我们先说说这个想象类的作文吧。 对，先展开想象的翅膀。 好的， 嗯，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暂告一段落了。也再次感谢我们今天的申怡老师和杨洋老师啊。那么稍后呢，带给各位的是《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的特别节目，那么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 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两个朋友能开心的直说，三个人可以给你勇气，可以安慰你的失落，异口同声的说，因为有你人生新的幽默， 新的幽默， 也因为有你世界变得轻松， 变得轻， 我们能相遇非常难得，所以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